群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周明和啊，很高兴又与大家再次相聚一堂。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啊，才让我们越觉抱团取暖的珍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就是啊，找寻真实的康有为啊。在公告当中啊，这个写的是康有为其人呀 啊。但是我说这个找寻真实啊，只是强调找寻啊，并不强调这个真实啊，只是一家之言啊。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啊，今年啊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啊，我们在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啊，不仅是为了啊缅怀啊先贤，同时啊也是为了关照现实啊，我们总是不禁要在自己的心里问一声啊，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啊，中国还是在老地方徘徊呢？甚至啊，局部还不如以前。不管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啊，还是先让我们呀、把这个复杂多变的历史啊，尽量的啊捋捋清楚吧啊。如果我们啊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巨大的错误啊，或者说巨大的硬伤的话啊，恐怕这也将不利于我们的啊进步事业吧。就像余英时先生啊发表于啊1998年的一篇啊带有影射性质的文章《戊戌政变精读》啊，他其中啊所使用的史料啊早已经是啊被学界所否定的不实史料。而余英时先生呢，他是有所不察啊，可能他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吧啊，以至于闹出了笑话。当然了啊，无论如何啊，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啊啊，必将是见仁见智啊，各执一词的。但是所谓啊，兼听则明啊，偏听则暗啊，我们啊还是应该多倾听一下啊不同的声音啊，尤其是来自历史专业研究者的意见吧啊，毕竟他们啊下的功夫大啊，看的史料多啊，我经常就分析吧，说历史怎么才能客观啊，只能接近于客观啊，其中一个方式啊就是尽可能的占有材料，消化材料啊。康有为啊是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啊，100多年来啊他给我们所留下的历史形象还是相当正面的啊，除了是一个啊疑似啊保守啊一个疑似保守主义者的保皇派啊，康有为啊主要是被看作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可是随着近年来啊历史研究的推进啊，尤其是人们啊这个文明素养的提升啊，康有为的这一正面形象开始受到巨大的怀疑啊，乃至于颠覆。比如说著名学者毛海建啊，通过多年的研究，对于康有为在他的自编年谱我死啊里面的各种编造扭曲夸大之词啊，给予了驳证和祛魅啊，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谎话连篇，恬不知耻啊，自私自利啊，无才无德，这是我对他一个定位的康有为形象。本次分享啊，除了借鉴毛海建先生10多年的研究成果之外啊，主要还是吸收了岭南文库康有为啊一书作者赵立人先生的研究成果。赵立人先生出生于1947年，他博览群书，知识面广，思考深入，在文献方面的素养很高，对历史掌故和人物、都非常熟悉，在古代史、外贸史、澳门史、广东地方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都发表过文章。当然了，赵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在于他对康有为、梁启超以及维新运动的研究。岭南文库康有为一说实际上就是赵先生罹患重症之后在病床上完成的最后的修订啊校对工作啊，并最终成为啊赵先生的遗著啊。赵先生于2015年去世啊，我们这次分享也算是对赵先生的啊一次缅怀吧。 赵先生的夫人啊，遗体杰女士啊，在回忆自己的丈夫时啊，她有这样一段特别感人的话。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爱人。他淡泊名利，专重学问，宽容平和的心胸，勤奋正直，严谨的学风，深深地埋藏在了我的心里。望着书柜上、桌子上、床头上摆放着的一堆堆书籍，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他凌晨三点多就起床，坐在书房里和电脑旁静静阅读、笔耕不辍的身影。在别人的眼里，他有着超长的记忆，对问题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但他总说自己并不聪明啊，只是多学多看多想啊，做学问并没有捷径可走。他最大的爱好是看书。赵立仁先生在2006年啊担任了广东康梁研究会会长啊，应该说啊他的学术成就啊还是受到普遍的肯定的吧。而尤为难得的是啊，赵先生秉持着一颗学术良心啊，他没有给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位著名的乡贤啊继续涂脂抹粉，而是通过多年精心的研究考证，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的康有为形象啊，当然了，也包括对梁启超形象的某种颠覆啊。尽管梁启超本人啊远远不如康有为啊那样丑陋不堪。赵立仁先生这种不给家乡争光啊，反而给家乡抹黑啊的行为啊，抹黑他当然是带有引号的啊。真的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啊一种学术品格的体现吧。另外赵先生对于孙文与革命党啊其实微词也非常多。啊，他这个孙文当然也是他的乡贤了，甚至啊，赵先生也认为刺宋案啊，就是刺杀宋教仁啊的最大嫌疑人啊是陈其美啊，当然这个另说了。好的，在正式开始我们的主题之前啊，我还是啊要再次的强调，历史研究是没有终极的啊，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也许是不能作为定论的，所以说。啊，它最大的价值啊，便是在于啊，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而已。感兴趣的朋友啊，更可以找到啊相关的著作，仔细的研读啊，做进一步的了解啊。言归正传，让我们啊进入今天的主题分享吧。啊，我还是要按部就班的啊介绍一下康有为的这个生平啊。康有为出生于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这一天是公历的1858年的3月19日啊，这现在应该说是160周年了吧。地点啊是位于啊其家乡的广东省南海县啊银塘乡。康有为的家境啊应该算是一般吧。他的祖父只是做到了一个县里的学官收入非常微薄都不够养家糊口的康有为的父亲这个康达初死得比较早，当时康有为才10岁吧。康有为的叔祖父也就是他爷爷的兄弟康国庆这都是一个人物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曾经官至福建按察使、广西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这个已经是省级大员了他相当于有点像地方大吏属于从二品的高官。1872年康国庆奉旨入京因为没有得到新的任命就返了乡家居11年没有再出仕从此张家这个大祖粮就算倒下去了。而且康氏家族吧在当地是个小姓可能是客家人吧，族微人少家族的力量他非常的有限所以吧始终是嘚瑟不起来康有为吧长大以后多次想在家乡嘚瑟都没能如愿他其实也想抓取一些孙权吧好像是那样的控制地方。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吧，广东一带要比内地开放一些 啊。所以康有为啊1874年也就是16岁的时候，他读到了徐继余的营环自略啊，这个书啊可能是1848年前后出版的吧。康有为见到了书里的这个地球图啊，开始对世界有所了解啊，显然啊这时候的他要比内地一般的读书人要显得开化一点啊，视野更开阔一点。后来啊康有为还去了香港参观啊，渐渐的他对于西方的学问啊开始加以留意吧。康有为啊当时在他爷爷的督责之下啊，跟着一些老先生在广州等地啊学习八股文啊，不过他的科举成绩吧非常一般啊，连个最低等的秀才他都没有考中过。1877年初啊，康有为与张云珠结婚啊，6月他的爷爷在一次水灾当中丧命啊。康有为啊后来啊说他爷爷作为政府基层官员啊，是在指挥抗洪抢险的时候不幸因公殉职啊，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康有为这个人嘴里吧他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实际上他爷爷吧应该是在逃难时被那个坍塌的城墙啊给压死的。他爷爷死后的第二年冬天吧，康有为决定不再跟着老师学习了啊，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第一个原因啊可能就是他因为他爷爷的缘故吧，他就是受阴风啊成了一个阴间生啊，不用再应童子试啊，而直接可以参加乡试啊考举人了啊，学习压力吧就突然减轻了。第二个原因吧可能就是康有为的脑子啊似乎是出了点问题啊，他出现了一种幻觉啊，就是自以为成了孔子成了圣人了，那自然就不需要再跟着别人学习了啊。康有为啊毕生都以圣人自况啊，真可以说是毫无自知之明啊，也可以说是野心勃勃啊。后面大家就知道了他到底想干啥啊，他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啊我分析一下康有为啊他个性自大的成因吧。就是康有为他早年丧父啊，后来作为其主要监护人的祖父啊也死了。显然啊会使得这个说康有为吧疏于啊被管教啊，这可能也是造成他性格狂傲不拘小节啊乃至离经叛道的主因吧。啊当然了他的这个爷爷可能如果他的道德品行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康有为。在叔叔的压力下啊，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吧，就是那天我讲的那个事情吧，就是日本人近距离看大清啊，从这个里面可以反映出当时啊这个中国的这个读书人啊普遍的这种迂腐啊，这种无德啊，这种腐烂的啊，这种或者是恶毒的这么一，所以说啊中国的这个读书人嘛，或者说这些士绅啊，或者说这些官员啊，就是他们的道德啊就是品性特别差啊，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啊，反而那些道德高尚啊就见识又突出的人反而是凤毛麟角啊。下面接着说啊，在叔叔的压力下吧康有为啊于1882年6月经海路到天津啊，由天津到北京参加训天府的乡试啊，这个训天府它就是京师那一块儿，就属于北京的考区了，高考区啊，结果没有考中啊。康有为后来的弟子吧梁启超啊，人家可场上非常得意啊，在11岁啊人家就考中了秀才啊。康有为啊他16岁就考中了举人啊，康有为啊跟人家这个小梁同学一比啊倒真可以看出这个天赋的差异来啊。回家的路上康有为除了这个游山玩水啊，还在上海买了不少书啊，其中很多啊都是这个西学新书啊，这确实体现了康有为嗅觉比较灵敏的一面。对于他拓宽学问视野帮助很大啊，就是掉书袋出门面啊也是很好的。这也正是康有为后来被大家注意啊，甚至被朝廷注意的一个优点吧。 虽然他的水平、他的境界、他的个性啊，也决定了他的前途。这里我强调一下吧，就是我以前啊看这个康有为的画像啊和照片吧，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啊，就是直觉吧，直觉此人啊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啊，这个人啊带着一点妖气啊，所以说我就把他认为啊称为国妖啊，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说法吧。现在看来我的直觉吧，应该说是还算靠谱的啊，当然大家可以不同意啊。康有为的个人素养的另一面很快就体现出来了啊，这个人吧他一生啊是好淫无度啊，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啊，他在家乡的名声啊可谓是臭不可闻啊，就是原文叫棒不可闻啊，可能是因为啊旅游啊和买书啊花了不少钱吧，所以啊康有为在上海的这个嫖资啊他就不够了，那时候啊大约是可以赊欠的啊，反正康有为就拖欠了很多这个妓女的嫖资啊，于是啊人家就各自找了啊家里的女佣人啊去康有为住的这个客栈讨要吧啊，就大家吧都堵在门口啊，最后康有为啊急得没有办法啊，后来就偷偷溜回了广东啊。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可能不相信吧，因为实在是有损我们这个康大圣人的这个正面形象，但是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后来康有为啊流亡到了日本啊，他在日本这个嫖妓啊，他也是经常拖欠嫖资啊，日本方面对此啊他是有这个记载的啊，很可靠的一种记载吧。而且人家也特别鄙视康有为的这个人品啊，最后就把他给送走了啊。1886年啊，28岁的康有为参加了广东乡试啊，还是没考中啊，看来啊正常的晋升之路是有点走不通了，于是康有为便剑走偏锋啊，开始试图啊以这个学术扬名啊，他的学术信心啊可能正是来自于自己对西学的某些吸收啊，不过由于他心术不太正啊，所以学术方面的品格就表现很差，十足一个学术投机分子啊。下面啊就是实际的例子了啊。康有为早期有一部著作叫《康子内外篇》啊，前九篇文章是治理中国的政治纲领，核心啊是强化愚民政策和君主专制。显然啊，康有为是一副皇权卫士的面目，而且在之前吧，康有为啊还写文章斥责两广总督张树声啊，说张树声以夷变下啊，实际上人家张树声呢就是才是当时的维新先驱之一啊，而且他还是这个封疆大吏，他影响力比较大。这个张树声嘛，他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西方制度的先进性啊，这个张树声嘛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的这个旧说体制也非常深厚啊，就是这个人嘛就真是啊是真正的精英了啊。张树声主张啊中国人要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啊，这其中就包括了开议会的主张。这个张树声嘛，他就是这个沈从文的夫人啊，就是张兆和的曾祖父啊，他就是张允和他们的就是曾祖父。啊，康有为啊这样就是他攻击张树声吧，显然是站在了专制体制维护者的立场上。开议会吧，实际上是当时啊就是非常激进啊也非常先进的他一种政治主张啊，远远早于康有为等所谓维新派，甚至于啊在1870年代洋务派领袖人物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他就在奏章中对西方的意愿制度做过全面的肯定啊，诸如所谓驻英公使郭松涛等人啊，他们都有过类似的看法，就他们的这个先进性和这个前瞻性他是在时间上是要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而且他们就是说郭松涛向他的思想还是比较深刻啊，也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康子内外篇啊在很多年以后公开发表时 啊，后面他又出来六篇文章。这六篇文章他与他前九篇的这个主旨啊，思想主旨吧，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个里边就有很多激进的言论啊，比如说康有为他承认外国也有圣人啊，外国的圣人啊也是啊，跟儒家的那些圣人一样是以人率义的啊。这个赵立人先生吧就分析啊，康有为的思想之所以这种前后矛盾吧，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前九篇文章啊，他是出于猎取功名的需要，以取悦顽固派的唯心之论啊，就是违背他内心的想法的啊。要么啊，这六篇吧，这后六篇啊，就是写于1899年之后啊，根本不是康有为啊在1880年代的作品。就在出版时吧，这个康有为他自己他就没发现这种思想主旨的这种矛盾性吗？啊，这个很让人纳闷，可能是他也不好修改吧，这是我的一个分析。不过康有为的思想吧，确实是非常激进的啊，而且是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大胆。他不仅在图谋种族革命，而且还策划以自己的大同国来取代大清这个大浊国啊，这是他对大清的蔑称。在这个时期，康有为可能还写了《万身功法书籍目录提要》《十里功法传书》《功法会通》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康有为全盘否定了中国的宗法制度传统，要求整个人类实现自主、平等、民主、法治和讲求十里人道，设计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啊。这些后来这些观点嘛，就演变为他在死后出版的那个大同书啊。这个大同书啊，真可谓是一部让人叹为观止的奇书啊，因为他其中充斥了康有为这个狂想主义者的一语啊，很多地方跟我们党的这个共产主义理论啊，那真是不谋而合啊。后面当然还会都会讲到的。1880年代的康有为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思想界里面最为激进的人啊，可是这种激进真的是充满了投机、疯狂与无知，是一种非常危险、非常错乱的思想。幸运的是啊，因为康有为这个人啊实在是自大才疏、百无一能，基本不可能成事，所以他的思想啊仅仅也就是头脑里啊一种跑马而已，不然中国可能又要出一个胡秀全或者提前啊进入共产主义。1888年啊，春夏之交，30岁的他，康有为啊30岁再次进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啊，又落地了啊。有人或许要问了，为什么康有为啊可以就是在广东和京师两地参加乡试呢？啊，是不是因为他取得了北京户口啊，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呢？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监生资格吧，啊，他名义上啊属于这个国子监学生吧，所以啊可以来京师参加考试啊。落地之后的康有为却并未立即返乡，而是在京师啊变甘诸侯，想要走走各位大臣啊名士的门路啊，以便于来日啊可以让人家提携提携。啊，可见当时啊康有为的这种功利之心有多么强烈啊。可是他区区一个破监生吧，啊，连个举人都不是啊，甚至连秀才他都没有考上过，初到京师啊就急着到处拜谒朝廷中的贵人啊，实属造进五品啊。这个造进五品啊，他就是还是这个功利心啊太强吧，吃相太难看啊，他的吃相太难看了，所以众人啊都对他投以鄙视的眼光。康有为啊后来自吹啊他是受到了很多清流派的赏识，但是从啊这个帝师翁同龢等人的记述看啊，那些高官的态度啊大都是十分冷淡的，对于康有为的他的投书吧啊，他给人家递的这个书信什么的啊拜帖啊，人家也是啊原书自还啊，就是扔给他了。有康有为啊，就是曾经多次吧给曾国藩的儿子啊曾任驻英国公使的曾纪泽写信啊，百般恭维人家啊，并做虚心求教的姿态。曾纪泽吧他 可能这人还比较厚道啊，就接见了一回康有为啊，两个人啊谈了很久，在曾纪泽的日记里啊，也就记述了这仅有的一次会面，而且是几个字啊，就一笔带过了啊。可是啊，这次会见说成了康有为日后大肆吹嘘的资本啊，说什么曾侯爷非常器重我啊，就是曾国藩嘛，他是因为有大功嘛，他被封侯了嘛，然后他儿子就是继承了他这个侯爵的这个爵位了啊，他说曾侯爷非常器重我啊，还要跟我康某人结拜，但是我康某人啊是那种攀附富贵的人吗啊，就是以后吧，这康有为类似的这个吹牛的势力啊，真的是比比皆是啊。啊，就像跟后边说的，啊，跟光绪见了十几分钟啊，结果就吹成了两个多小时啊。啊，这个上层路线吧，是有点走不通啊。康有为吧，就另辟蹊径啊，他不顾人微言轻啊，势头一鸣惊人，居然开始直接给光绪皇帝上书啊，这就是1889年初的所谓上清帝第一书，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政治冒险啊，也是政治投机吧，其实正体现了他的一种清躁盲动的性格啊。不过幸好是运气不错啊，他不然早把自己给捉死了。在一些行家的指导下啊，康有为的这份上书啊是很讲究行文的策略的啊，既畅言所谓变法，又力图迎合清流派与洋务派划清界限，尽可能避免保守派的反感。从1889年到1898年戊戌政变的发生，康有为所谓的变法实际上仅仅局限于权力的再分配，而声称除此之外所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文化的改革措施都是变势而不是变法啊，这是康有为的想法。所谓的变法啊，在康有为这里啊就是取得权力的代名词啊。当时康有为啊，他为什么不去迎合洋务派呢？啊，我觉得吧，可能啊还是因为康有为本人吧，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因为干洋务吧，他是需要真才实学的啊，起码还是要有一点啊真本事吧。啊，而清流派的那些人吧，啊，或者某一些人啊，只要耍耍嘴皮子，啊，吊吊书袋子啊就可以了。当时吧，康有为把《上清帝第一书》啊抄了一份给帝师翁同龢，翁同龢啊虽然没有给康有为上递给皇帝啊，但是他却整个的把这份上书啊给摘抄了一遍啊，有些地方吧，甚至是整段整段的给抄下来了。可见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这份上书吧是重视的啊，大概他是感受到了其中的某些就是心意吧。康有为啊，他又找了其他那个清流派的官员吧帮忙上递啊，但是吧，因为就是赶上了皇帝大婚啊，就是光绪大婚吧等原因啊，也没有成功啊，总之是就是没有递上去。康有为啊后来又参加了光绪十五年啊，也就是1889年的恩科顺天乡试啊，结果再次败北啊，又没考上啊，都31岁了还没考上举人。不久康有为啊又写了一部关于金石研究的书啊，名叫广义州双极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玩艺术的表现啊，看起来是一种高雅的情绪体验哈，但是在康有为这里实际上还是脱不出一种政治的投机啊。因为当时的帝师翁同龢、军机大臣潘祖荫等人啊，他都提倡金石学啊，这个金石学吧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啊，他就这方面的专家啊，所以康有为啊搞出这种作品来纯粹就是取悦当道的表现啊，试图迎合这些当权派吧。就书法本身而言吧啊，很多行家啊都认为康有为的水平啊是烂到不行啊，有人就批判说啊，无论是行书还是草书，康有为的那个书法作品啊都是浮躁轻狂张扬跋扈，与其个人的性格十分啊相符 啊，但是嘛，因为就是名气啊打出来了啊，或者是虚名打出来了，所以在当今的文物收藏市场啊，康有为这个书法的这个价格还是不菲的啊，但是我估计啊以后可能会降下来吧。我就不相信啊，这个秦桧的他这个书法作品啊，就是说能啊多么昂贵啊。我觉得把康有为列入秦桧之流可能也是比较合适的。1899年9月啊，科场失意啊，灰头土脸的康有为开始南归啊，没两年吧，不甘寂寞的康有为又寻思出了一桩学术买卖啊，这就是所谓金文经学。这个金文经和古文经啊，跟秦始皇焚书和迫害儒生有关啊。到西汉初期吧，儒家的那些经典啊已经严重的残缺不全了啊，很多学者啊凭着记忆啊才将其恢复啊。当然他也跟那个楚汉之际、楚汉战争啊什么的、秦末这个大造反啊那些啊，就导致儒家的那些作品吧都被损毁了或者是消失了啊。可是大约就是100多年以后吧啊，人们在民间啊和孔子的老家墙壁里啊，发现了一批啊躲过秦火的儒家经典，拿过来一对照啊，跟靠着记忆恢复的那种它就有不小的差异啊。靠着记忆恢复的这种嘛是后来产生的嘛，就被称为金文经啊。发掘出来的那种就叫古文经啊，就是古文经嘛，就认为是过去完成的嘛。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啊，就是很多人嘛故意假借古人的名义啊，夹带私货啊，伪造了一些古文经，而问题啊就出在这些伪造的书籍上啊。金文经学一派就是属于比较质疑古文经的，而古文经学一派就是比较质疑金文经的。对比古文经学和金文经学，康有为早期是更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啊。不过也有像这个龚自珍啊、魏源等这个晚清的这个知名学者吧，通过对金文经微言大义的阐释来抨击实弊和倡导改革。而当时龚同和、潘祖荫等一干朝中人物都是金文学派。实际上金文经学吧，在当时它已经成为猎取功名富贵的一种显学吧。对此康有为他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啊，早在京师的时候他恐怕就准备在这方面动动脑筋吧。1890年的春天，康有为会晤了一位当时在金文经学方面非常知名的学者廖平两个人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吧，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的观点，从此开始大讲金文经学，并迅速成为这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康有为吧，他后来是坚决否认自己认识廖平也从来不承认自己受廖平的影响，更把人家的一些比较原创的性的观点吧算是据为己有了这就是康有为大作新文经新学伪经考的一书的主旨。所以说有人就认为康有为嘛他抄袭嘛。康有为改宗金文经学他的确是有他这个政治投机这么一面。但是吧更有就是康有为吧野心勃勃的这么一面。自从这次京师落地之后不可一世康有为可能已经对大清统治有了极端的仇视心理因为老是没录取他，不让他进入体制他变得越来越像当初科场惨败的洪秀全，居然开始幻想推翻现行体制，开创一种新的国度其实康有为如果对西学非常内行，就完全可以抛弃中国传统的这一套东西无奈他本人对西学仅仅是一知半解，更无法唤起那些更加无知的世人学子的共鸣，所以他只能打着弘扬圣道、变法维新的旗号， 来行啊，抗革命之时啊。啊，怎么说呢，就是啊，儒家啊，儒教这个东西嘛，啊，就是说也是野心家利用的一个东西，可能它本身也会败坏儒家的名声啊。但是啊，儒家它的真实面目或者真实内涵是什么呢，啊，可能也不应该从这些人方面啊来进行一个判断啊。因为有些人啊，他只是打一个幌子，嗯。洪秀全啊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可是大大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政权。而康有为心中的理想蓝图啊，他也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啊，这个咱们后面啊再分析吧。要干大事啊，就需要有帮手，有团伙，有组织，有声援。啊，当然摆在已经30出头的康有为面前的啊，可能啊就是生计问题吧，因为他的家境也是一般啊。就在与廖平啊见面不久，康有为移居广州城啊，开始在那里开馆授课啊，收取一些学费。康有为啊看的书啊确实是不少啊，杂七杂八的啊，其中啊也包括了西学书籍里的一些天文学、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啊，这让一部分这个孤陋寡闻的青年吧啊，起初就非常好奇啊，也非常崇拜啊，因为他们对好多东西啊都是闻所未闻啊，加上康有为啊口才比较好，旁征博引，口若山河啊，一讲就可以讲4-5个小时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讲2个小时就够呛啊。又去过不少地方，在当时来说啊还算见多识广啊，所以康有为吧就把一位青年学子啊陈先秋啊给呼入到了自己门下啊。那这个陈先秋吧，他就成为康有为的这个开门弟子了啊，这个是1890年7-8月份的事情啊，大概就一个月之后吧，陈先秋就把自己在学海堂的同学啊，当时17岁的梁启超啊给领来了啊。梁启超他生于啊1873年啊，是17周岁啊，当时吧就是梁启超他已经是举人了，但是吧就是这小子吧对西学可能也比较好奇啊，知识嗅觉吧大概比较灵敏啊，更愿意在传统的八股文之外吧学习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可能也是当时吧这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啊危机啊，这种生存危机啊，他可能感受到了。当然了，一般年轻人嘛他也容易趋新啊，对于新东西啊新见解往往他比较感兴趣。因为是私人讲学啊，再加上当时啊政治空气啊较为宽松吧，所以受到的限制吧不多啊，康有为啊可以非常灵活地进行个性化的讲学。康有为的学生啊入所以后啊，先读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传统的典籍啊，这两部书啊我觉得他这两部书就有问题啊，他跟一般的儒家可能都不太一样。同时也读江南制造总局艺术的声光画电一类的啊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啊外国传教士啊那个英国的来华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艺术啊，就翻译的东西嘛，这在当时国人所开办的书院中啊，确实是首创。如果说康有为啊一生真有什么功绩和建树啊，可能也就这么一点了啊，何况还启蒙了像梁启超这样的大才啊。很快啊，康有为讲学的名气就传开了啊，学生啊已经有20-30个了吧啊，他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学生有50个左右啊。1891年春啊，康有为开始开设长兴学社啊，在讲课过程当中，康有为啊背离唐宋以来的儒学正统，简单粗暴地把古文经一概贬斥为伪经啊，说都是伪造的，把六经又说成是孔子的原创啊，实际上这个他这个都是孔子的编纂整理的啊。但是吧康有为啊又对那些神神叨叨啊鼓吹怪力乱神的伪书啊，伪书可能是西汉后期东汉初期可能那时候比较昌盛比较多出现的啊，可能 汉光武帝刘秀吧，可能还比较喜欢这个玩意儿啊。这也是看刘秀的一个大的污点啊，立辨其为真啊。虽然康有为打的是孔子的旗号，但是他说全然违背了孔子绝口不提怪力乱神的训诫啊。康有为这种自唐宋以后独树一帜惊世骇俗的表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其实啊，正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使自我神化和将儒学宗教化的需要啊，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现其革命改制目标的一种需要吧。康有为啊，对于这个古文经的这个粗暴否定吧，其实啊，正体现了他的说术水平之低劣啊，可能他的这个说术品格吧，他本身就啊就很低啊。即使现在的考古发掘啊，就是也支持了这个古文经的这种权威性吧，啊，就是有一些考古发掘吧。对于经书的这个真伪吧，康有为他说是就是啊，说不是就不是啊，这种恶劣的学术态度也让当时吧就很多士大夫吧嗤之以鼻啊。这也是啊后来康有为他不受学界啊不受这个士林啊待见的啊这么一个主要原因吧，可能就是康有为的头脑里啊其实啊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啊，但是因为啊这些学生比他还一知半解啊，所以一时之间吧就很难有所驳证。康有为在这个时期啊就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社会政治理论啊，这就是大同之学。前几天啊有人批判儒家的大同理想是乌托邦啊，这个我不太同意啊，但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啊，他是有点是道这个名吧，他的这个理想啊倒真是狂夫梦呓的乌托邦。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里啊，国别差异没有了，贫富差异没有了，连男女差异也没有了啊，五伦全废了，真的可以啊共产共妻了啊。如果把这套理论讲给一些底层民众听恐怕效果跟讲拜上帝教也差不多啊，这可能也是康有为啊他的这个蛊惑人心啊的地方。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康有为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心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些路数啊跟洪秀全的《原道旧诗歌》等等啊都是一脉相承啊，就是很多地方其实他都是学习洪秀全，在一些具体的啊一些实际的操作上都是这样的，都是假借弘扬一种圣道之名啊。康有为他捧的是儒家，洪秀全啊他捧的是自创的基督教，或者说他受基督教启发啊，但是他跟真正的儒家跟真正的基督教有关系吗？其实关系不大啊。行自封教主，并进而以其教改变现实秩序之时啊。但是人家这个洪秀全吧，他忽悠的都是喜欢盲从的啊，这样的一个社会底层，所以容易啊奏效啊。当然这个底层吧，他的这个要求啊，就是改变社会处境的这种要求更为强烈。这个就是也是因为吧，就是说他们就是生活吧也比较苦难嘛，就是说他们这个思辨的这个情绪更为强烈啊，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啊，他们的这个民生特别困苦啊。所以说后来洪秀全成了这么大的事业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都跟当时晚清的这个民生状况，他的这个政治统治的这个失败啊是有关系的。康有为久而久之啊，他连自己的学生他都忽悠不了了啊，这也是他雄心壮志受挫的一个地方。像梁启超等人啊开始可能觉得康老师的学问啊很霸气啊很新奇啊，但是时间一长啊必然要持保留态度吧。后来之所以还跟着康老师走啊，可能也只是一种暂时的抱团互助罢了啊，可能这个依靠这种政治团体嘛，可能也能得到一些利益啊，或者说也受制于就是传统的这些观念嘛，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类的观念啊。1893年冬天， 康有为把自己的学堂迁移到了广府学宫仰高祠在这个时候，康有为就给自己的讲堂挂上了万木草堂的门额。万木草堂四个字的出处是源自康有为的好友梁鼎芬这个梁鼎芬吧，这人他应该不错，但是后来也跟康有为决裂了梁鼎芬吧，他当时的正师他是这样写的其中他有这样两句，叫九流浑浑随真派，万木深深一草堂，岂有尊才苏北海，空思三顾起南阳他的这个对康有为的这个寄望吧还是比较高的你看孔北海可能是学术上可能就是像孔融起南阳可能就是诸葛亮那个意思，对他有这样的期许吧此时康有为开始刻意模仿孔子人家戏称他为南海圣人他也笑纳了。为什么康有为自号这个常素素就是指所谓的素王孔子这个常我也不知道这个字念常还是念长应该是念常吧，就是悠长是比孔子还要出色还要悠长其狂妄之心昭然若揭陈千秋吧号超回也就是超过孔门第一弟子颜回的意思梁启超号异次就是超过这个子贡的意思这个子贡他的原名叫大名或者叫端木赐其他弟子也是如此有超过曾参的有超过孔吉的这个孔吉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也是一位学者大学者就是说吧就是说你看他取的这个名吧就是说其实就有一些大不敬的味道了这倒是在以前吧就是说意识形态管控比较严格的时候他的就是就是犯罪行为他这叫治很严重的这个罪的1893年35岁的康有为终于考中了举人35岁才考中举人次年他跟梁启超一同入京参加会试就是有资格跟着学士去参加会试了结果二人都落榜了在京师期间康有为与这个户部左侍郎张一环过从甚密这个张一环吧做过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公使这个人有些眼界他支持仿效西方进行改革从张一环的日记看张一环认为康有为对于西方国家的形势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有一些强烈的变革主张吧这一点是暂时蒙蔽住了这个张一环所以张一环后来吧向光绪帝举荐过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张一环被发配到了新疆1900年就干脆就被慈禧他们这一伙处死了这个张一环的死应该说也是被康有为害的为什么康有为蒙蔽住了张一环呢其实还是张一环他不太了解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只是看到了其求变的一面而已便引为知己像后来张之洞吧他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没多久呢张之洞就看清了康某人的这个真面目他就疏远了康有为甚至还特别的敌视他虽然吧都是要求社会的变革要求这个维新嘛但这个里边它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个说术的渊源它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后来在湖南主持变法事业的这个陈宝珍就是陈寅恪的爷爷陈三立的父亲他是受这个郭松涛的影响他是属于真革新派而不是像康有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伪革新派为什么就是陈寅恪后来就陈寅恪老是念这个因为过去的影响陈寅恪就是说他在10岁左右11、12岁他就去日本留学后来又经常去外国留学呢跟他的这个家庭呢 这个影响也有关系，因为他们这个父亲啊爷爷他们啊就是对于这个西方这个兴趣特别大，他们的心态特别开放啊。正是就是因为吧有康有为他们这家伪革新派这个胡来吧啊，导致啊就是这个维新事业受挫啊，这个真革新派他也受到了殃及，因为当时他啊就是说对保守来说他们都差不多啊，他们才就是说不去细分啊，啊以为都是一路祸事啊。正是因为啊康有为啊就是这个学术主张嘛太过于这个离经叛道啊，结果啊还为这个几世宗啊于连远给插了一本。这要是在思想高压的清代中前期啊，康有为这类人恐怕会被抄家灭族啊，至少啊也是流放啊。但这个时候言论啊时代言论控制已经比较宽松了啊，当然跟我刚才说的也是他对孔子大不敬啊。经过一番打点吧，康有为算是免去了这个牢狱之灾啊，像那个对孔子大不敬也没有追究他，后面还有好多啊都没有追究他。1895年初，康有为前往广西讲学啊，40天以后啊他就回到了广州啊，听闻到了大弟子陈潜丘啊肺病而死的噩耗。康有为前往广西讲学的目的是学术交流吗？显然不是，通过授徒讲学、著书立学、拜谒高官、联络同银，乃至后来建立学会、创办报章等活动啊，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干部队伍，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便于获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啊，甚至实现个人的夺权野心。为了夺权啊，康有为啊还跟他的广州同乡荀文啊，就是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啊。这其实是一般人都很少知道的，我读到这段时也非常的吃惊啊。当然啊，康孙之间没有进行直接的联系啊，而是通过双方的人员啊核心骨干进行接触的啊。比如说梁启超与这个陈少白就在上海见过面啊，双方啊都表示了啊合作的意向啊。这个陈少白吧他就早期的孙岗的骨干嘛，也是孙文的朋友啊，在谋求外力的援助时，孙文啊干脆直接就把康有为啊说成了自己的同党啊，这所以日本方面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啊。就是当时吧甲午战争正在进行啊，当时是1895年2、3月份吧啊，就是当时吧日军打那个山东半岛的时候啊，日本方面对于战局吧就是还没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啊，之前吧还准备资助孙文方面发动武装叛乱啊，来给清廷捣乱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了，就是说那时候已经战局啊就是比较明朗了嘛，他就没有再继续资助孙文，当时可能是准备给他几千条枪吧啊。不过就像啊我这个前阵子说的吧啊，康有为吧相比孙文来说更容易啊在体制内出头啊，就是讲那个虫族大清的灭亡那里边说的啊。而且康有为啊他也是一个不甘人下的主啊，他跟孙文的合作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而他本人啊也几乎不可能归入孙文的统领之下。一旦康有为有望在体制内获得高官厚禄啊，那么他别说是倡导维新了，就是让他啊为体制唱赞歌也是可以的啊，让他当个大保守派他也是愿意的啊。这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就是啊没有这种维新的这种真正的诚意吧，维新啊他只是他的一种手段。1895年3月8日，康有为又带着梁启超、梁庆贵两位弟子入京参加会试。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这个会试本来是三年举行一次的，1895年是正常的年份，那么为什么1894年啊也就是甲午年吧也举行了一次呢？其实吧1895年啊的这一届会试啊它属于恩科啊，是由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意开设的啊。慈禧太后吧她是1835年出生的啊，她的这个按照传统的这个算法她是60岁的嗯。这个著名的实业家吧就是也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啊，当年啊，他就是甲午年的这个状元吧。1895年啊，可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这一年不仅仅是甲午战争尘埃落定的一年，更是近代中国创举痛心、制度与文化全面出现危机感的一年啊。这一年直接改变了大清国上上下下很多人的命运啊，当然更包括了梁启超啊，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京师后没几天啊，中日签订啊这个马关条约的消息啊就传来了，各级官员和各地学子纷纷上书反对，后来这段公车上书的公案也被康有为及其党徒拿来粉饰和夸耀。实际上自从李鸿章去日本以后啊，反对议和的上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广东举人的两份签名成文啊也找不到康有为的名字，而且其中啊只是要求聚合再战，没有提及什么变法维新。那么为什么康有为没有签名呢？啊，其实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签名啊，而是因为他的家乡臭名远扬啊，广东举人啊都不愿意与他为伍。而最关键的是啊，这些成文根本没有上帝啊，也就是说康有为后来所谓的上清帝第二书可能根本不在手写的，也更不可能被光绪看到。在饱经挫折以后，命运终于眷顾了康有为，5月3日会试放榜啊，他总算是考中了进士了啊。当然啊，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本来啊主考官吧他是准备录取梁启超啊，不录取康有为的啊，可能就是想把他俩分开吧，好像有那意思。但是误把梁启超的卷子看成了康有为的啊，所以梁启超就没有高中啊。高中进士以后啊，康有为自然精神更为振奋啊，他也更看到了甲午战后啊这种有利的时机啊，所以赶紧在5月29日上递了一个折子啊，这就是他所谓的上清帝第三书。啊，这封充满激烈变革论调的奏书倒是投合了当时的需要，所以督察院最终帮他上递了。光绪皇帝啊阅览之后吧也非常重视啊，就让人吧抄了一份又给慈禧太后拿去过目啊。从洋务运动方面看啊，就前那30年啊，前30年洋务运动，慈禧太后不算保守的人啊，这个人吧他偏重实用主义啊，他也一向有讲西学这个主张，所以甲午战败后慈禧太后主张向西方啊加大学习力度吧啊，也是必然的。1895年7月19日提倡这个民营企业吧啊，在这个上谕啊，其实就是清王朝维新变法的起点啊，而不是3年后的明定国事章。因此说康有为的上书啊，至多啊算一种推动变法的增量，而不是决定性的变量。在第三书啊写完之后吧，康有为又再接再厉撰写了他所谓的上清帝第四书啊，但这回因为属工部侍郎李文田的阻挠啊，这个第四书没能递上去啊。康有为啊跟李文田是什么过节呢啊？原来康有为初到京师的时候曾经在李家住过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康有为居然跟人家这个李家的这个老妈子啊互相撕起来了，结果被李文田赶了出来。从此李文田就认识到啊了康有为的这个无形的面目啊。啊，这里呢可见康有为吧这种所谓读书人啊，真是处处丢人现眼啊，丢读书人的脸。第四书啊虽然没有上达天听啊，这也是所谓的第四书啊，但是却引来了帝师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之所以愿意接见康有为，可能还是啊他出于扩大党徒巩固权势的目的。翁同龢在这个时候啊也不能不考虑啊举起变法的旗帜啊，让康有为做他的马前卒啊也是可行的啊。何况这个康有为吧啊先前啊以各种的这个低姿态啊 各种啊这个媚态啊取悦这个翁同龢。据这个毛海建啊考证吧，在戊戌变法之前，思想较为开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啊，原本是有望啊入京主持变法的啊，到中央工作，但是因为翁同龢从中作梗而作罢，否则啊就没有康有为表演的机会了。因为张之洞啊很讨厌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康有为并未能一炮而红啊，第四书又没有递上去啊，如果想扩大影响，康有为啊还得另辟蹊径啊，所以吧康党就在上海刻印了一部公车上书记啊，准备大肆发行啊，扩大影响，扩大宣传啊。按照这个书的内容啊，联合签名上书的人啊有1300名举人啊，后来的历史教科书里啊也把这个事情当真了啊，因为他是康有为自己说的嘛，而官方啊我们的官方认定为忌目人士的那些人啊，他们说的话啊就被啊认为是可信的啊，反之啊那些被定性为反动人物所说的话啊就不可信了啊。实际上公车上书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事儿啊，顶多是康有为他有过这种想法，公车上书记本身已经是内容相当可疑了啊。书出版以后啊，康有为后人啊，康有为的这个后人就说是为人传抄，客遍天下啊，那真是没影的事儿啊。不但书本身啊是康有为自费出版的啊，我不记得好像那个名字吧叫什么什么什么老人，好像是也是一个化名吧，还没敢用自己的真名，也根本卖不出去啊，才出版了50天啊，就打一两折了啊，就等于白送了嘛，才出版50天，公车上书记啊也没有打响啊，康有为再接再厉，于1895年的8月17日啊在北京办起了一个名为《万国公报》的刊物啊，已经行销多年了。《万国公报》这个名头啊，原本是一位传教士设立的上海广学会的刊物啊，这个刊物是已经行销多年了。康有为故意盗用人家的名字啊，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啊，不过那时候吧，可能法律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啊。刊物出来以后啊，就是白送给那些朝中啊有权势的大臣啊，但是呢就是印刷的可能也比较多吧，成本比较高，康有为啊他有点承受不起啊。这时候袁世凯啊等人准备啊筹开一个学会啊，里面啊准备邀请康有为啊，这个会吧就很有钱啊，里边可能就是说袁世凯等人投资吧，投了好多钱吧啊，可以资助万国公报啊。但是呢还没等这个康有为笑出来啊，那个学会里啊就有人啊就是揭这个康有为的老底儿啊，说他成天吃花酒啊，就是不像话，就是搞得康有为就很被动啊，就是在北京吧就京师啊就待不下去了康有为啊，于是啊就于这个10月17日南下了。后来啊他在南京啊就见到了这个两江总督张之洞啊，就是成为他这个其实是第一次见面的，可以弄是起初啊张之洞啊就是对康啊还有那么一点好感啊，因为他也主张变法嘛，变革。12月上旬张之洞的党羽啊，再来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啊后来张之洞为什么写那个劝说篇嘛，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个东西，实际上啊第一目的他就是啊要压制这个康有为的这个影响，文化影响，政治影响。第二他就是跟康有为划清界限，表示说我的学术啊主张跟康有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政治立场也是不一样的啊。实际上他当时可能已经预见到康有为他要惹事儿啊。12月上旬张之洞的党羽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强学会啊，康有为也没跟人家商议，就在1896年1月12日刊行了一个强学报啊，一共出了3号啊，都是正月。前面我们说过康有为啊这家伙野心非常大啊，他的政治目标实际上是要推翻大清，建立一个孔教共和国 啊，加上他做事缺乏考虑，所以时不时啊就要流露一下，可能是自主有张之洞的庇佑吧。在《强学报》创刊以后，康有为居然啊敢不用大清的纪年，直接使用孔子纪年，结果啊被人参了一本啊，导致被迫停刊啊。这要是在过去吧，康有为啊还是有这个抄家灭族的风险。幸好此时啊大清的言论控制真更宽松了，他比那个甲午战争以前还要宽松。康有为啊也失去了张之洞的好感啊，于是啊他就在1896年初回到了广东啊，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并完成了《孔子改制考》《日本辩证记》等著作啊。我就说这个他既然中进士了，为什么没有立即做官呢？可能就是因为大清的他进士比较多吧，可能就是说他们都是预备官员了啊，可能就哪天啊腾出空缺了他们才能做官啊，可能是这样的。在另一方面啊，康党加强了跟兴中会的合作啊，美其名曰保中国不保大清啊。不过对于兴中会，康有为的算盘其实也是想利用兴中会的内部矛盾，以便于夺取人家的领导权。双方后来也因为权力之争闹得很不愉快啊。与此同时啊，北京上海两地的维新活动啊比较活跃啊。梁启超在上海的《时务报》担任了主笔，《时务报》啊是在汪康年、黄君宪等人的倡导下创办的啊。就这两个人吧哈、啊，他们就是实际上也有变法思想啊。这个汪康年的议论就是非常稳健嘛，他后来属于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啊啊，但是就是说在政治上吧，还有一定的啊这个改良的这种想法啊。而黄君宪吧，就曾经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啊，对于世界局势的理解啊比较透彻啊。那我以前说过嘛，就黄君宪嘛，在1880年代就出使日本的时候，他花了8年的时间啊，他写了一部算是当时的一种啊大部头的巨著吧，叫《日本国志》啊，有50万字啊，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嘛。其实要从白话文估计也得70-80万字这样的，这样的啊，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真正有心人吧啊，他要比这个康有为啊，他这个啊要扎实啊，就是说眼光嘛也更啊有前瞻性。1897年2月，康有为再游广西啊，康有为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开学会。啊，3月7日啊，就得以成立了一个圣学会啊，就同场的官绅士子不少啊，可能这些人吧也是各怀鬼胎吧啊，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打算啊。这个康有为的名头也大了啊，他就为这个官员和商人吧做这个牵线人啊、经纪人之类的啊，可能也是搞这个官商勾结吧，我估计，居然得以啊抽取提成20,200银。啊，为日后的活动提供了经费啊。眼看在广西的事业比较顺利啊，康有为就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应该把宣传工作啊深入到底层民众当中去啊，效法胡秀全在广西建立发展基地啊。这个广西吧，它这个地方就比较穷困啊，它民风嘛也比较强悍，战斗力也比较强啊，可能有这么个原因吧。为什么胡秀全啊，他在广西起事嘛，可能就是刚才这个原因啊。具体做法就是以下几种啊，比如啊，印刷一些很通俗的材料发放到民间，里面啊就是把这个所谓康子的名字啊写大了好几倍啊，这可真是胆大包天啊，又试图把圣学会建成为一个拥有武装的这个政治团体啊。当6月份兴安县会党起事的时候，康有为乘机要求地方官在桂林戒严啊，还请求啊去办团练武装啊，可能要想掌握武装吧。这些请求啊引起了啊当地官员的警觉啊，就是被一一加以拒绝啊。可能就是哎，康有为一看可能人家怀疑自己了，情势不妙，可能啊又于7月份回到了广州啊。到这个9月份吧，他又去上海了啊，与梁启超见面。啊，具体做法就是以下几种啊，比如啊，印刷一些很通俗的材料发放到民间，里面啊就是把这个所谓康子的名字啊写大了好几倍啊，这可真是胆大包天啊，又试图把圣学会建成为一个 拥有武装的这个政治团体啊。当六月份新安县会党起事的时候，康有为乘机要求地方官在桂林戒严啊，还请求啊去办团练武装啊，可能要掌握武装吧。这些请求啊引起了啊当地官员的警觉啊，就是被一一加以拒绝啊。可能就是啊，康有为一看可能人家怀疑自己了，情势不妙，可能啊又于七月份回到了广州啊。到这个九月份吧，他又去上海了啊，与梁启超见面啊。从以上的事例看吧，康有为啊确实是野心勃勃啊，他的胃口啊是大得很啊，可这个人的手段和谋略啊，他不是一般的差，甚至到后来啊，我们更会看到啊，连个起码的秘密康有为他都啊保守不住，守不住秘密啊，更别说干这种风险极大要求极高的事情了，真可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了。此人不仅仅是自大才疏，简直是毫无自知之明，他干什么都不行啊。后来进行实业也非常失败啊，真正体现了一个传统中国读书人的那种百无一用的这种劣根性啊。当然这些人吧，他本身是受这套烂污制度所毒害的啊，只是这些人啊又反过来啊来祸害这整个社会。儒家经典之一的这个《礼记·礼运篇》中描述了一个大同社会啊与小康社会的啊政治图景啊。这个小康吧就属于一个开明专制吧哈，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什么是大同社会呢啊，就是三代的那种带有朴素民主意味的贤人政治啊，可能也是一种共和性质吧。所以儒家都以大同作为最高的治世理想，康有为就把自己未来要建立的国度称之为大同国，而他要推翻的大清政权啊就被他蔑称为大浊国，这也是对大清的一种反向的嘲讽吧，就是这个清浊啊，它是反义词。如果他推翻的是大明政权，那么我估计就他可能要蔑称大明为大暗国了，这个明暗啊，或者是黑大黑国。在立足广西的企图受挫之后啊，康文师徒的上海之会又确定以湖南为颠覆清朝的基地啊，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啊正在进行维新变法，风气较为开明啊，这等于就是又祸害陈宝箴去了。后来陈宝箴可能也真的是啊被牵累了。陈宝箴跟张之洞啊在学术与革新思想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啊，所以双方是互相支持的啊，他们还是上下级关系吧。后来好像陈宝箴还代理过这个两广总督啊，不是湖广总督啊。湖南方面吧，起初啊他也欢迎黄君宪、梁启超、谭嗣同啊这些维新人士啊在湖南展开积极的活动，比如办报讲学什么的。只不过康党也一心进行种族革命啊，所以当时啊谭嗣同、梁启超还刻印了明夷代访录啊、扬州十日记啊等反清材料。这一群人吧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人啊，甚至啊比孙文他们还要激进还要疯狂。在康有为的构想中，他将来是要做孔教共和国的教主啊，就是教皇那种性质，而梁启超而不是谭嗣同啊可以做总统啊，这个是个共和国嘛，但是国家大权肯定是要掌握在教主或者教皇手里的。1897年冬天啊，康党在上海先后刻印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日本辩证记等书啊，影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康党还在日本横滨与孙文的兴中会合作创办了一个横滨大同学校，这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啊，他有跟新党加强合作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啊，也有这个狡兔三窟的意思吧啊，以便于将来形势不利时啊到这里落脚啊。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不是帝师翁同龢有意阻止张之洞到中央主持改革工作，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康有为什么事儿啊，因为张之洞这时候已经非常反感反对康有为了，但是翁同龢大概是很想通过间接主导这场变法运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势，而他本人啊一向又不太讲西学讲变法，那么他也就啊只有寻找一位代理人了。康有为无疑正是翁同龢所要寻找的比较合适的代理人， 康有为热衷于名利，又没有什么根底啊，如果抬举他一下，将其收入帐下啊，恐怕康有为就会对自己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了啊。就我自己分析吧，可能啊，这就是翁同龢之所以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的这个主要原因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专制政治中，权力斗争与路线分歧始终是很难分得清的啊，很难分得清的啊。路线斗争很容易演变为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也很容易转化为路线斗争啊，最后导致啊有很好的路线也走不了啊。这个中国历史吧，就经常啊演出这种悲剧吧。1897年11月啊，康有为扬言要移民巴西啊，以开辟新中国。11月啊14日，德国啊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来，举国再次震惊啊，思辨的情绪更为高涨。康有为自称自己又写了一个上清帝第五书，可惜还是没能递上去。但与此同时，由于先前积累了大量的钱财，康有为通过贿赂当道和太监啊，再加上翁同龢的举荐，确实是在政治道路上取得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啊，他有望将个人的想法上达天庭了啊，就是直接传到光绪帝那里去了。1898年1月24日下午，总理衙门的五位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署西华厅传见了康有为。虽然康有为并未能说动一干人等，但还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就是可以给皇上递折子了。1月29日，康有为又在总署上递了一份所谓上清帝第六书啊，就是到40天以后吧，就是3月11日总署啊才代递这份折子给光绪帝啊。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折子的真实内容啊，就当时这个折子与十几年后康有为公布的啊那个折子内容差别是很大的。康有为要实现自己大通国的宏伟目标，就必须逐步掌握最高的权力。他早期讲意愿、讲民权，目的无非是为无所凭借的自己跻身政坛提供平台。可是在1898年初终于有机会对光绪帝直接施加影响之后，康有为很自然的就会判断，如果真的开意愿、兴民权，那只会增加自己的竞争者，而稀释掉自己对光绪帝的影响力啊。而且他名声也很臭啊，所以说可能就很有可能靠边站。因此在判断光绪帝对自己已经言听计从之后，康有为在现阶段的政治设计就陡然转变为了反意愿、反民权啊，唯以军权来治理天下啊。那么这跟一般的这个皇权专制有何区别呢啊？其实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啊，制度的本质还是老一套。不过在康有为这里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这个军权必须通过他康有为及其党人组成的制度局来行使。所以毛海建啊，他就指出，当时的保守派与维新派在许多地方是权力斗争，而非在政治理念啊，就是只是吧，就是康有为玩了点新花样啊，也算是与时俱进的一种权力争夺吧。对此，这个赵立人老师他又感慨啊，事实上类似情况中国历朝均有，自近代由张明教卓而已。不同的政治派别尽管打出的旗号千差万别，看似水火不容，然而一旦掌控权力之后，无论声称的是创新还是保守，其政治实际政治理念和运作模式往往如出一辙，仅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意识形态成了权力斗争的装饰品啊。他这个就是啊，既是一种对历史的洞见嘛啊，也是啊这个过来人的他一种真知灼见嘛啊。这段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啊再三的这个品味了啊，再三的思考。他真是对中国的这个历史经验的这么一个哈、一个深刻的总结吧。在频频上奏章的同时，康有为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加紧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 啊，首先还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他反复渲染孔子是天子，是圣神明，是圣王，是教主啊，目的正是借兵定主啊，确定自己的超天子、超神明、超圣王、超教主的地位。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康有为接下来就需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干部队伍，所以他创立了保国会。康有为的用心非常歹毒啊，他运用阴谋手段，企图让朝廷兴起一场衣冠大狱，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除掉一部分政敌啊，又可以把罪名归结到朝廷身上啊，就是算是啊愿望归朝廷吧啊。康有为本人啊及其党羽啊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啊，可是偏偏光绪帝决定不予追究啊，可能就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也得慈禧他定夺啊。康有为啊以打擦边球的手法啊建立保国会的企图失败了啊，大狱啊那也就兴不起来了。与此同时啊，康有为与孙文合作的事情啊也被人揭发出来了，险些还酿成大案啊，就差点玩火自焚啊，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啊，大家只要理解康有为的这种拙劣啊，这种野心勃勃，就不难啊想象他的做事风格啊及其后果啊。康有为啊他经常是前脚啊弄出一个阴谋，后脚的报纸他就登出来了，反正就他的这个保密能力吧，就接近是零啊。不过幸好啊，这个时候曾经的这个大清主梁之一吧，这个恭亲王奕欣啊，他死了啊，朝廷吧就有点忙乱啊，针对康党的这个大狱吧啊没有兴起来，但是啊，康党和孙党的关系在这时啊，却就是因为这个权力之争吧。而急剧的恶化当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像恭亲王奕欣等人那么激烈反对任用康有为。临死之前啊，他也念念不忘地告诫光绪帝当慎用，不可轻任小人啊。他前期他不是前面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小人啊，他说就是广东举人康有为啊。奕欣啊就认为康有为是小人啊，一方面可能是觉得就是此人吧德行确实有问题，另一方面应该就是听到了不少风声吧，觉得这家伙对大清统治非常不利啊，可能知道他要颠覆大清，总之啊各种因素吧实际上都不利于康有为掌握权力，因为反感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再加上他行事手段拙劣，也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这么一个主啊。翁同龢吧啊，翁同龢啊不久之后吧就是在那个恭亲王奕欣死的时候吧，就接着死了之后吧，可能就是他就迅速的与康有为啊做了一种切割啊，可能直接因素有可能是这个奕欣的这个遗言吧，恐怕一部分原因吧就是在这里啊，另外可能啊也是觉得康有为的这个学术思想吧就实在是太荒谬啊也太危险了。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大清朝廷啊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一道明定国事诏啊，这被认为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啊。好，今天那个这个比较长嘛，大概有我这里的时间是将近88分钟啊，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刚才我还以为没有提问了呢，刚才我忙活了一点事啊。有一位叫麦哥的群友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不是因为维新人士把注压在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傀儡皇帝身上要是维新派慈禧和与维新派的这个维新派与慈禧合作结局又会如何呢？第二问题，为什么差不多同期的日本变法成功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吧，他应该是说下节会涉及的吧但是这里我也可以讲一讲，就是说他这个当然的因素有很多了哈，当然其中我们这个强调了吧，首先就与这个康有为他有很大的责任嘛当时吧就是也不是说跟慈禧合作吧，就是说他当时这种就是权力啊矛盾啊他都错综复杂如果说这个 光绪吧，就是说对于慈禧吧，他的这个权力啊，就是说他就比较臣服吧，那他就是说他不去啊，就是挑战慈禧的权威啊，那么就是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如果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维新派吧啊，都是陈宝珍啊、张之洞这样的人啊，就是说起码就是成功一大半吧，当然他的这个目标吧可能就会好一些，比原来洋务运动吧就更进一步啊，在制度上他可能啊，就是说像那个德国呀那样的或者日本那样的啊，就是说维新变法的这个失败吧，当然它不是一个因素，还不是一方面的因素啊。然后我们说这个日本的变法啊为什么成功了，它这个因素当然也有很多了哈。我自己的这些了解吧，就以前讲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中日全面战争何以爆发，那里边也讲过一点哈，我可能了解的也都是就是皮毛吧啊，我就认为比方说他当时他就是特别特殊，你说明治维新的时候，他在那个之前吧，就是说他幕府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改革了，对不对啊，他们当时也是一个权力的争夺吧啊，一些下级武士什么的，然后破落武士啊，他要打这个天皇的招牌啊，来挑战幕府，实际上啊还是一种权力，也是有涉及权力的争夺，也涉及路线斗争啊，甚至包括进入了明治维新之后为什么又爆发什么西南战争啊，实际上还是一种权力的争夺，那时候还是要争夺权力啊。就日本吧，就是说明治维新他啊，就是说他咱不说成功不成功，就是说他就是这个顺利的实行嘛，实现啊，他跟那个什么也有关系，就是说你看他们这个原来那个天皇嘛，他没有实权啊，现在维新派跟他结合啊，维新派把幕府给打倒了之后啊，他跟这个天皇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就是说这个天皇的这个权威，这个巨大的权威啊，而且后来吧就是也是天皇的权威又扩大了，就是说啊他有这么一个权威啊来进行这个变法维新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因素，咱们以前说过，就是他日本吧，他这个文化的积累、知识的积累，他要比大清要深厚得多啊，他以前就是他的心态也比较开放，要比大清的这个老大帝国的这种保守封闭的心态啊，他要强很多。包括我以前说的那个日本人近距离看大清嘛，就是日本人啊当时在1870年代、1880年代看到的他那个清朝的这个整个的人心啊、社会氛围啊，那要比日本就是要差远了，就是日本人家啊就是说他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那样的一个那个氛围吧。然后就是啊整个大清嘛，就是中国的这个统治，这种统治，这种制度，就是这种法家的这种制度，这种皇权专制、中央集权的这种一套制度，2000多年对中国人的这个人心影响非常之大。啊我以前还分析过吧，就是说晚清啊，就是说你看官场特别的腐败是吧，然后士大夫阶层又是那么的迂腐啊，有的好多也是那特别的恶毒啊，就是道德败坏呀 啊要么就是特别都跟孔乙己那样的，要么就是哈、啊、然后吧还有就是清朝时期吧，人口它这个是大爆炸啊，造成就是中国就是说啊就是社会问题啊、生存问题啊，就是啊特别突出啊，就你看每个人啊就是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呀、啊、争夺这个生存权什么的这些东西吧啊，这个比较激烈啊，让人的这个啊就是这个眼界呀、这个格局啊哈、就是人格矮化了嘛，我也说哈 啊就是说啊就整个比如说教育也就是因为民生特别困难嘛，你看教育程度也特别低啊，要比那个宋朝什么时候要低很多很多啊。总之吧就是说这个晚清呢他这个转型吧哈、就是说因为还是异族统治嘛，他要比那个比那个明朝呀那些汉族政权要困难，而且他这个时候人又那么多，我就说啊他人特别多，这好多人嘛他们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就人口问题他们认为不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人口问题是有点消极面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也不一定准确啊，可以供大家商量哈，我就暂时回答到这里吧，因为下一次就是还会再 讲下半段嘛，然后还会再有互动或者一些回答问题的环节啊。好，谢谢啊。